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七夕快乐！ 大家好，情人节快乐！我是主播萱草， 我是莫大人啊。今天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浪漫啊，充满了浪漫气息。 对，我们的新节目正好是赶上了这一天啊。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做了一期七夕特别节目啊，叫做《让你最难忘的一次情人节经历是什么》。 来分享一下很多虐狗的那个瞬间啊。 你知道吗，其实一想到七夕节我就想到了北京的大堵车了，就每到那个情人节的时候都会堵车。 是呀，那些宾馆啊都早就订满了，饭馆也都订满了。哪哪都是人。 对对对，今天呢当然了还是甜蜜大于这个苦涩的啊，来说一说这个大家都有什么甜蜜的情人节或者难忘的情人节的经历啊。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特别应景啊，叫做《鹊桥会》，来自花儿乐队。 对，就是大张伟他们啊。 哎，对，就是申涛，你知道七夕节这个典故吗？ 牛郎织女吗？ 哎，对，其实《鹊桥会》呢说的就是他们俩，就是说一到这个七月初七的时候，这个喜鹊呢就会搭一座桥，让他们两个相见，觉得还蛮浪漫的。 你问我知不知道这个缘由哈，我就忽然想到那句话，就是不知道就不是中国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最古老的爱情传说呀，多经典呢。 对啊，地球人都知道啊。 对， 说说听众们的这个故事啊。 Run644 他说呢，情人节的上午，刚分手的前任还在和我暧昧，情人节的晚上他脱单了，对象不是我，惊不惊喜，刺不刺激？ 好刺激。 到底是谁呢？ 我觉得他上午跟你暧昧可能就是为了晚上能够约个人出去吧。 啊，这是有关系吗？我觉得应该是他同时约了好几个人，只不过有一个人先答应出去了。 对， 就 他就是各种 跟你拜拜了， 各种放线钓鱼嘛，看哪个鱼愿意上钩的。 对对 对， 对， 对，也是挺寂寞的。 这首歌来自于 Seven 的《七夕》，这首歌很应景啊，就是唱七夕这一天的。 对。 这个朋友呢，他说呢，之前一个人在家边吃零食边看电影频道的《分手合约》，不过呢，今年应该更难忘，因为我又是一个人要去电影院看《快把我哥带走》，票已经订好了，都几年过去了呀。 哎，你说这天去看电影多尴尬呀。就是全是情侣在看电影， 那我建议你买票的时候一定要选那种成双成双买的那种，他们的中间你要在那个睁大眼睛看他们秀恩爱。 对，就是黄金档的那个电影，然后把所有的那个就隔一个座订一个票那种。是吗？ 对对对，是的。 蜡笔小新心心美美的他说呢，我用手机给他发七夕快乐，深夜呢却看到他留言板里另一个女人的留言，缠绵一整夜也无法挽留一颗死去的心。 缠绵一整夜。有故事了。对， 捉奸了感觉在留言板里。 心疼你。 木易林夕王琦他说呢，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问过任何的过过任何的情人节，七夕节就算是大学谈了一场不正儿八经的恋爱也没有。最近呢遇到了一个人，终于又有了恋爱的冲动，此条如果被念到我就豁出去告白。 哎，看来你这次真的要告白了。 对，我今天还有一个朋友、留言啊，他说我今年、给暗恋的女生订了99朵玫瑰，他说希望能够送出去吧。 嗯、 啊，我觉得就每次看到这种未发生的事情我都好期待啊，好想知道后果。 好八卦呀你。哎，其实这个叫做木易林夕王琦的朋友，他可以把这期节目直接推送给那个朋友听，然后让他自己去听听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啊。 结果那个朋友一打开听到莫男人的声音立马关掉。这是什么破声音？什么破节目？对。化作星座，我们的爱就会像恒星，永远散发光和热。没有你在，每天都不愿醒来；没有你爱，每秒都过得苍白；没有你在身边，每一分一秒都太折磨，太难耐。没有你在，我该凭什么等待？没有你爱，我该怎么走回来 ？Baby， 求你快回来。不由不由再离开，浪迹情债回来、yeah、我们我们的爱爱都可奈何，听不见彼此唱的歌，会像恒星永远散发光和热。 下一首歌来自后弦的《西厢》，这是一首很经典的中国风的歌曲啊。 嗯，对，中国风，因为我们这是中国的节日嘛，是吧？就很让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就是中国风的一些东西。 Miss 假面女王她说呢，甜蜜和幸福的情人节之后，便是冷漠和有预谋的分手，后来再不想去那个地方了。 她是不是想要获得一份情人节礼物呀？所以过完节之后再分手。 他太心机了吧。 同学张可爱他说呢，没有最甜蜜，有一个奇葩。前年和一个相亲男过七夕，穿着一双浴室拖鞋，恶心的我呢后来去了商场吃饭，果断叫来了闺蜜，和闺蜜一起走了。 找一个人说假装说有事就提前走了。 嗯， 这个男生也是不修边幅啊，穿了那样一双拖鞋就出来约会。 程序员吧。这是程序员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流光五天河他说呢，我记得那还是3年前，早就听说我喜欢的人也喜欢我，情人节那天我在等他跟我表白，结果等了一天也没有等到他的消息，却在2天后的早晨看到了他发来的我喜欢你。后来问他为什么不在情人节那天说呢，他说是因为只有周末能上线，他是个学霸，现在我们已经不在一起了。 这是学生恋爱的悲哀啊。还要受限制。 周一到周五不能谈爱情，周六周日才可以。 对对对，那个时候在家里偷偷登上 QQ 是吧，然后加一下、一个班里的男生或者女孩，悄悄的谈。 太可爱了。 七只单眼皮的鱼他说呢，前年七夕刚和我们家帅哥认识，去年七夕买了7朵玫瑰给我，我喜欢七这个数字，还有那天加班就吃了肯德基，去年1周年给我们家帅哥哥在家布置的惊喜，今年呢回来我老家了，今年的纪念日见了双方父母，今年的七夕礼物我们互送手表，希望以后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一起。 哇，这个彩头不错哎。 嗯，我觉得他跟他们家帅哥哥，他就是记得一些 很小的细节哈，能看得出来对这个他老公或者男朋友很上心，然后对这份感情也很重视。 嗯， 还是一个蛮有仪式感的人、啊、 对对对。第四首歌了，来自于范晓萱的《幸福合作社》。 嗯，范米丽她说呢，初恋男朋友偷偷拿了我房间的钥匙，趁我上班的时候把礼物摆在我的床上，而这些小礼物我一直偷偷保留到距我们分手快两年的去年。一个人很难过，很难过的丢掉了他们，但是那份特殊的感情却没有丢掉。 啊，就是和初恋男友。男友的记忆哈， 对啊，就是他各种情人节啊什么的、送自己的礼物都留着呢。 哎，不过我关注点就有点奇怪，我在想说，如果一个人偷拿了我的房间钥匙，偷偷进来了，我会很惊悚，都看到一些什么不该看的什么的秘密， 想想也是挺可怕的。 对呀、 啊，本来还爱你的，进去之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小鸭小鸭小木木他说呢，最难忘的情人节应该就是和前任过的最后一个情人节。那天呢，他抱着玫瑰花拿着巧克力站在我家楼下，我下楼给他拥抱，楼上的窗台上呢趴着看着我们的妈妈和妹妹。虽然最后还是分手了，但是这段回忆也成了最幸福的瞬间 啊，就是分手前的最后一个情人节啊。 然后那个窗台上还趴着妈妈和妹妹两个人，就偷偷的看着。 哦，还挺浪漫的。千寻的酒他说呢，去年情人节约会看电影，回家后我不经意间抱怨了一句，情人节也不送个玫瑰花。过了半个小时吧，他抛下朋友出现在我家楼下，手里正拿着玫瑰花呢。我整理行李塞进爱情梦中满美丽，平淡风景无聊结局都有可怕魔力，虽然我努力，但还是需要你的一些勇气。我很怕如果没有了你，我就会凄惨兮兮，一路太多风雨没吹到像大脑子里有太多回忆，如何忘掉？我像个傻瓜跟你跑，我不怕多煎熬，到哪里都为你神魂颠倒。快乐的时候骑车单车两人看冰箱，难过的时候没有方向你带我飞翔。我相信爱情是你的笑。 笑容带给我力量，只要能陪你到处流浪，我愿意天天疯狂。一路太多风雨没睡的像大兵，有你靠脑子里有太多回忆不呼不掉，我像个傻瓜跟你跑，我不怕多煎熬，到哪里都为你神魂颠倒。快乐的时候骑着单车两人看冰箱，难过的时候没有方向你带我飞翔，我相信爱情是你的笑容带给我力量，只要能陪你到处流浪，我愿意天天疯狂。 下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桃花扇》，也是一首中国风的歌啊。 嗯， 我觉得七夕节也算是一个中国的情人节啊，我觉得应该多一些中国的元素， 所以也要多一些桃花喽。希望大家在情人、在七夕情人节这一天桃花朵朵开。 对， 爱新觉罗懒奇他说呢，去年这个时候他刚刚追求我，七夕那天呢，他执意的从另外一个城市来找我，给我订了一束玫瑰花，又和我去看了电影《战狼二》。哎，不是，为什么要看这个电影呢？他牵着我的手走过大街小巷，他说会陪我过余生的每一个七夕。那个七夕呢，是我过得最完整、最正式的一个七夕。只可惜今年七夕他应该不会再陪我过了。陈先生，我还爱你。 哦，很多都是有过甜蜜回忆之后分手了。其实我觉得可能越是这种的话，越会更怀念曾经在一起甜蜜的时刻吧，才会这么记忆犹新。 你说他既然说七夕这天的回忆他就记得这么的清晰，那会不会以后余生的每一个七夕节都会想到这个陈先生呢？都会想起来那年陪他过七夕的那个人。 有可能， 就还挺残忍的，我觉得这件事情。 哎呦毛毯哦，他说呢，大概是去年的七夕吧，男朋友来接我出去玩，我一上车他就问我是不是吃了臭豆腐，我说没有，但是我也能闻出特别臭的味儿。我下车就没味了，上车就有，一直到了晚上送我回家，我才知道我鞋上踩了狗屎，也就是我跟男朋友被熏了一天的狗屎。 充满狗屎 味的七夕。而且坐在车里的话，对，而且坐在车上那个脚会那样曲着嘛，就是鞋会离鼻子更近，所以味道更浓郁。 太逗了。 好可怜。太逗了。 好不容易有一个特别搞笑的留言啊。一个溜溜长他说，去年情人节正好遇到了自己的生日，被求婚了，而今年呢自己又选择回到单身，可能有点渣吧，可终究还是骗不了自己的将就，也许会就这样一直孤单一辈子吧。 不会的，总会有真爱出现的。 再不济还有莫大人嘛，凑合着。 对，我来给大家兜着啊，你们都嫁不出去了就来找我。 对。 抽断一江山的平肩游，谁又向我轰走，傲慕雨花将你求回入这只深秋，将那陈词也唱出了心愁，哪儿你这清晨两走流，有明月把灯楼愁不肯休。再回城南旧夜里，你想送我十四句，只愿梦不醒，满城柳絮纷飞，管我是谁，手花满袖，那女儿家心事让两眉秀，愁断于折扇的并肩游，谁又向我红走，傲慕雨如花将离愁汇入这只深秋，将那陈词也唱出了心愁，哪儿你这间长安的楼，有明月把灯楼愁不肯休。 喜欢你不自量力。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武艺和傅梦妮合唱的很好听的欢快的歌曲啊，叫天天情人节。 嗯，这首欢快的歌曲呢也放在今天的最后一首吧。 嗯，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开心的情人节。 对，希望大家爱对了人哈，天天都是情人节。 嗯，对。汤圆他说呢，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每天都是七夕情人节。 对， 说的真好。 嗯，对，就是这首歌要表达的意思啊。 嗯， 他比我丑尽可偷走你。他说呢，可能就是节目播出的那个七夕吧，因为这是20年来我过的第一个情人节了吧。网恋认识的一个男孩子，已经聊了2个月了。他是一个细心认真、很暖的东北男孩。22号打算奔现了，如果被念到，那大概是我收到最好的祝福了。 嗯，祝你们能够奔现。 嗯、对啊，奔现快乐啊！希望大家就是奔现顺利。 唯、嗯、爱他说呢，高一七夕的时候，我和同学去卖花呢。我们俩从花店买了50枝玫瑰鲜花和干花，从傍晚5点钟卖到晚上9点多钟，追着情侣问要不要买花，得到的回应多是不理睬，到最后还剩一小半，花都快蔫了，却被一个大伯以成本价都买了。当时年纪小，只顾着开心了，可后来每次想起来心里都很暖。 对，我觉得这个 大伯真是好人、啊、 嗯，这大伯身上闪闪发光芒。我觉得他一方面有可能是他买给家人吧，也是一个很暖了，另一方面有可能真的觉得这个孩子嘛也不容易，就赶紧买完他们的花，让他们赶紧回家休息啊，真的太暖了。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大伯可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吧，然后自己的女儿、 嗯、 就是在你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女儿的影子，就觉得帮了你们就像帮了他一样。 嗯嗯，很暖。 嗯对。 玉玲夫子他说，大四了，没想到情人节还是一个人过，之前是异地假装一个人，现在真的是一个人，至今为止没有给女生送过花，也是皮得很了。不管怎么样呢，可能已经不相信爱情了，但他依旧还是我的信仰，不会再轻易的开始了。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没有对象的更要快乐，因为咱们更优秀。 嗯，对， 是说你吗，莫大人？咱们更优秀。 不，一直都优秀，太优秀了。说今天最后一个留言吧，青妮妮他说呢，插不上话呀，吃吃狗粮过七夕。 吃吃狗粮还可以踩踩狗屎。 啊， 度过一个有狗屎味的情人节。七夕节。 对，其实呢，你现在听到的节目就是我和萱草为大家准备的一个七夕狗粮啊。 对啊， 不知道你吃的开不开心。 此刻我跟莫大人脚底都踩了狗屎，录的时候都很有味道。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突然想起那个表情包了，就是我再也不听你们的狗粮，然后过了一会儿另一个表情是啊，真香。 狗粮真好吃。现在不有一个词吗，莫大人，叫真香预警，就是打脸预警。 哦哦哦，太可爱了。 嗯，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就是狗粮和真香预警，对吗？ 对对对，希望大家吃完之后都觉得香吧。 对对对，心甘情愿的咽下去。 嗯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关于七夕情人节的话题呢就聊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得开心、 嗯、 过得开心。 嗯，在最后呢，祝大家七夕快乐、 嗯、七夕快乐， 七夕有好运， 有好运、嗯、 那我们下周的酷我音乐调频再见、 嗯、 拜拜， 再见，拜拜。 整个夜晚好想对你说谢谢你的包容， 不用开口我的心也听得懂， 肩并肩手牵手向天空。